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 已经报了这个 Reels 快两天了，大家赶快来到勾选的 IG 或者是我的 IG WEIJUNN22 呢，来看看我们最新一集的勾选，请你走红毯啊！因为这一次的第六集，我们就去到了泰莱大学，来寻找帅哥美女，而且是七月份的宝宝，来送他们美丽的花朵，同时来实现他们的愿望。看看第一位的这个女生同学，她又什么样的愿望呢？ 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 Steffy。 Steffy 是七月生日的吗？七月几号？ 1号。 七月一号。 OK， 刚刚过不久，但是我们出来 Happy Birthday。 然后2025年给自己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找到帅的有钱的男朋友。还有吗？男朋友变得更加帅。 可以啊，更有钱啊。 Steffy 的2025年生日愿望是希望她男朋友变到更有钱 更帅。 祝你的男朋友越来越有钱。 收到。 祝你的男朋友呢越来越有钱啊。 收到。 祝你的男朋友呢 Rich Rich Rich Forever。 收到。 那恭喜你获得了今天我们的生日之花。 哦，还拿到了小发发耶。你看他说我收到的那个回应呢，感觉他好像真的希望他男朋友变有钱呢。 但是我发现到每一个这些观众啊，他都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生日愿望的，都是你帮他们设那个生日愿望，他们才会哦是了 ，OK， 那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。 我发现马来西亚人真的是蛮青菜的。 哦，那真的很随便。 那每次我问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生日愿望是什么？好像平安 哦， 开心哦，啊，考试 OK 咯。然后我就想说哪个科目，他就会忘记了自己读什么 course。然后我还讲说想不想脱单呢？他就 哎，也 OK 的。 哦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他也可能顿时忘记他有男朋友，就觉得蛮可爱一下的。 真的。 那我觉得这就是个心意啦，如果收到了，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吉祥的。如果你也希望 Broccoli 可以在你的学校或者是你的住家环境呢来给你走红毯的话呢，马上来到我的 IG 伟俊20，在下面留言，下一集我们可以去哪里实现你的愿望吧。 是，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，如果你爱花花或者是你朋友爱花花的话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呢，回来跟你分享吧。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。 我是莹， 我是俊， 我们是 英俊组合。 不是啦，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，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，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dol 的 Queen Car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，哪一个 Queen 呢是不喜欢花花的呢？我相信每个女生都爱嘛，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很爱花花，或者是你朋友也爱花花的话，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哇，这个男生一定很开心，因为呢，接下来的日子呢，他都有好日子过了。如果男朋友送女朋友花花的话，你认同吗？ 哎，我认同一点点，因为我在想，有时候女生，包括我们男生，也是蛮善变的。你送给她花花一下子啦，你就好像有那个保质期啊，保质期大概两个小时，她不会吵你。 对 可是 两个小时， 可是两个小时过后，你又在做什么事情，还是会被她骂。你不觉得是这样吗？已经很少女生可以那么容易被满足，就是你给她发发的话，她基本上半年不会再生你的气。 也要看花的 level， 我觉得如果你买那种便宜的花嘞，就可能耐两个小时；如果贵一点，像玫瑰这样子的话嘞，可以耐一个礼拜；如果在阿达斯一点的话嘞，就是那种钱啊变成了花花的话，你可能可以耐一个月这样子啊，有分 level 的。 我觉得你的形容是没有错的，那种钱花呢，折出来的钱花， 对， 应该可以耐两个礼拜吧？我觉得一个月还算多了，不会吗？ 哎，要看他包多少钱喽。如果一块的话，就一个礼拜；50块的话，一个两个礼拜；100块的话，就一个月。 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的人类不简单啊！你知道我上那天跟我的中学朋友聚会，我才听到一个很害人的故事。 什么害人故事？ 就是呢，这个女生啊，因为我的 brother 他想要送花给他的那个女朋友，好像不懂在一起几年。Okay.然后原来那个女生早就给他戴了绿帽，然后当这个男生我的 brother 要送他花，好像忘了也是几千块的那个有钱花，生日送给他过后啦，下个礼拜分手。 好亏哦， 就直接选好，对 呀、 啊，选好台命来分手，你知道吗？那女生收了有钱花，立刻说分手、欸。 她应该是那个拜金女吧？她那个女生收了那个钱就分手了，马上。 我不敢乱评论，因为我还会再看到她。反正我觉得故事蛮害人的，所以男生要确保女生不要跟你分手，所以才送有钱花比较好一点。 真的很心酸的事情。 几千块打工也是不简单的 ，OK。 真的。 过来跟你聊聊其他变开心的事情又是什么吧？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又来自张碧。 成的龙。张碧晨的演唱会《爱的实施》将会在9月12号、13号的晚上8点，在阿萨塔 Arena Bukit Jalil 实力的开唱。门票呢是卖完了，但是来到购券的 IG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，我们可能随时都会随机的送票给你哈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， 快呗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购券变变变， 购券变变变。如果你眼前现在有一个笼子的话，你希望里面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是花花，所以代表的我是一个很爱花花的人。 没有人把花放在笼子里面吧？ 因为要 你这个也太硬了吧？ 要欣赏它， 你可以放在盆栽上面啊。 我喜欢龙啊，不可以啊，独一无二嘛。 哎，人家去到你的家，哎，依依，你养什么宠物？有笼子的，打开里面，哎，是各种 花 花草草， 花 花 多么的特别呀、啊！ 变态， 这证明我很爱花花。还是你身边如果有爱花花的朋友的话，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开心事。 下午好，我觉得爱花花的朋友啊，是让我最开心，肯定就是他们迷恋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好像。他喜欢的那个东西就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东西这样子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开心的， 就是有共同的兴趣跟爱好的意思吗？ 是，可能就是我喜欢花花，然后 A 朋友呢也是喜欢花花，我们两个同时间都喜欢玫瑰花的话啊，一起 spark 出那个火花出来了。 我个人蛮好奇你自己本身喜欢什么类型的花？ 什么花？我不用吧，我自己本身就是花，不用买啊。 眼花吗？ 眼花 是你吗？ 不是， 是你吗？ 我是眼花， 是你吗？ 难怪我爸爸妈妈看不到我啦。 难怪你昨天找不到工作的路啦，因为你没有来上班。 眼花了 是吗？是吗？ 是 眼花吗？ 认真的话，其实我喜欢太阳花吧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正能量的感觉啊，看上去就很舒服。 有让人感觉很像活力充沛的感觉，充满正能量的感觉，挺适合太阳花的。 太阳花， 我个人的话蛮喜欢百合。 百合为什么香味吗？ 它让我感觉好到要送给父母啊、有一种 孝顺的感觉 ，就觉得妈妈有在的感觉。反正我就喜欢百合花。 所以母亲节你有送花吗？你送了什么给妈妈？ 有钱花。 会做人，会做孩子， 养到我前世三生的福啊！告诉你哈， 是开心的事情。 可是呢，爱发发还是有一些不好的，或者是不开心的 moment 嘛。后来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呗。 OK， 手就过三遍。 我播客连李伟俊在 IG 上的节目《勾炫请你走红毯》，一直被很多人敲碗叫我去他们的学校，请他们走红毯。没问题，这些留言我都看到了，会慢慢去找你们的。但也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你的人生啊，就跟走红地毯是一模一样的，要不要发光，要不要成为主角，都是你决定的。所以自信的生活吧，下一次见到 Broccoli 的时候，记得大喊 Broccoli 请我走红毯。 生活中偶尔会有面临不如意的时刻，让你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，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喂，人累了就需要休息，耍废一下也 OK， 再不然就看我的 IG Reels， 勾选正样帮你大笑一场也 OK 啊。勾选和我 YYY 音想提醒你，生活有时候有些累有些烦，但是必须开心快乐每一天和好好爱自己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他们的这一次的特别的尝试 ，aespa 的 Dirty Work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啊！现在有一个 beautiful 的 work 啊，可能就是去花店卖花啊，这个是 very beautiful 的 work。如果你自己本身很爱很爱花花的话，或者是你朋友也很爱花花的话，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？那就是那个花朵很快就枯萎了，但是呢又不舍得丢。 其实我朋友有做过一个蛮疯狂的事情的。 啥？ 就是也是他谈了一段应该有3-4年的关系吧，从中学谈到现在。然后这个女生呢是真的完全是 fall in love， 可是真的好景不长在啦，到了毕业的时候呢，男生因为远距离的关系跟她分了。然后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男生送她了一朵花，忘记了什么花了，也是百合还是玫瑰之类的。 Okay. 但是这个女生就真的一直久久放不下他。你知道他们分手过后，他把那个花怎么了吗？ 应该是丢掉了吧。 没有，那个女生就是还是很怀念他。她忘记用了什么特别的那种保存法，放了胶水 之类的，就把这个花放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面，都放入满满的胶水，好像可以让它保存比较久， 变成了永生花， 类似那种概念。因为他真的很放不下那个男生，我有遇过有人这样子做。 可是那个男生已经放下他了，他保存这个花来干什么事情呢？ 就是有那么痴情的人啊， 太痴情了 吧。我不懂现在还有没有留着哎。而且像我讲的，如果送，我蛮好奇，如果男生送你花的话，你会希望他们送你那种真的是植物花还是永生花呢？ 我希望就是 还是那种手工肥皂花， 植物花吧，因为我觉得永生花，他们有说，如果你摆在房间久的话，其实代表着你们感情也不稳定。 哦，我听过这个， 是 就是你不能放假花，代表你们感情是假的 啊，假假非非。 以玄学来说啦， 啊，所以我不喜欢假花啦。除了其实花的种类你要选对之外，其实场景也是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在一个Reel 上面看到一个很搞笑。的视频，这个男生准备求婚了的，他捧着那个花，怎知道他女朋友在厕所里面呢、啊？真的是可以听到听到那个声音，懂吗？很大声，啪啪啪啪，很大声，啪啪啪啪啪， 不要模仿那个声音。 我看到那个视频很搞笑。 我跟你讲，我昨天也看了一个很疯狂的，就是那个男主跟他的女朋友去参加他阿嬷的葬礼， 然后想说人生就是好，就是长长短短很难说嘛， 他是要因此发愤图强，想说我要把握当下， 然后就在阿嬷的葬礼求婚。把花拿出来，在阿嬷的葬礼。 喂，不能这样了。 也蛮地狱，就有点真的有点场景不太适合啦。 真的又地狱又心酸的。 OK， 我们来聊聊还有什么变心酸的事情。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。 勾选 Beyond Trend,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Nayeon 的 Pop Pop Pop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勾选变变变。 勾选变变变，你什么时候会跳 Pop Pop？那当然就是收到你喜欢的礼物啦，比如说像是花花，你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或者是你朋友很喜欢的话，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？我们来听看 Jessie7818， 你有什么心酸事呢？ 我姐姐是一个很爱种花的人，她很喜欢花，所以就把屋子前面啊旁边都种满了花。开心的话呢，就是看到那个美美的花一瞬间，但心酸的是呢，要付出的那些时间，就是因为种花呢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浇水呀、施肥呀，然后把那个泥土放弄给它松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要拔掉那些草啊，要很好很好的去照顾它，那个花呢它才能够变成很漂亮。所以呢，心酸的是就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， 可是也因此看出这个人的耐心。我觉得其实可以来小小教大家一些择偶标准。我猜啦，我个人建议吧，如果今天你去一个你的约会对象的家，你发现他是有种花或种草草的嗜好，我觉得可以先加一个30分。因为像这位朋友 Jessie 说的，其实种花没有很简单，特别是现代人，你知道他们有的人已经是住进 condo， 不是像我们这种老家是那种可能前面很大的院子。 对对对， 你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种花，去栽培它，又要给它去给日光照到，要给它养浇那个水，都是要花时间的，而且要花耐心的嘞。 可是我的话会扣分呢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会觉得你种那么多花，那么多植物哦，代表着你家很多蚊子的。 其实也是。 对，很多。 对，或者是有很多肥料的味道。 又或者是有蛇出现了，因为蛇很喜欢那种清清 的地方。没有啦，夸张，就几株小植物、小盆栽，不会吧？ 因为我对面邻居啊，他种那个植物啊，他是整层啊，他有三层的，他第三层啊，全部都是种植这个植物的， 包括他的床都是。那植物吗？ 床又没有啦， 住在热带雨林里面这样子。 哦，我以前我妈妈跟我说，因为我以前喜欢吃榴莲嘛，然后我吃到那个粽子，我要种这个榴莲可以吗？种哪里？种你床底下是吗？啊，种你床底下咯，不如。 可能真的可以耶，就真的长出发发来。哦，就是因为你的邻居种了太多花，让你觉得可能有很多蚊子。 很多蚊子，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，我一出来有很多包包的，我的脚很多包啦，红包啦，手又很多包啦，太多蚊子了，不可以。 很好啊，对象可以送你包啊。女生不是最喜欢包吗？送你咯。 送不到昂贵包吗？就送这个包 咯。蚊子咬的包。如果你要 upgrade 一点的话，还有什么菜包？ 还有叉烧包 之类的。 OK， 我觉得个人的喜好啦，大家如果种花或者是这些在栽培的过程有一些搞笑欢乐的 moment 呢，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IG 伟君22或者是 YYY underscore YYING 来分享吧。 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。